看清。我不怕别人流言蜚语，我只怕花光勇气。亲爱的，还幸福吗？我想听，又害怕听到答案。悲伤的是那回不去的时光，刻骨铭心的都淡忘。从那一天起，醒来第一件事是偷偷的淡淡的想你，想你的温暖，带着笑意的眼睛，也想到你残忍的决定。我不敢说我还在等你， 春天年年不约而至，而每一次抵达都是满眸的惊艳，每一次到来都是永如初见。时光可以变老，爱情可以变淡，而春天在我们的视觉里永远是初见的嫣然。春天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花的盛宴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切莫辜负了这大好年华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假期将至，走啊，喊上几个知己，踏春去，赏花去。 窗外天气阴，窗内坏心情，少一家两颗心，两个人不平。你没有声音，泛泪的眼睛，气氛结了冰，而我就像阴了心。 深深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